1842年，清道光22年。 1842年，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。 1842年，在地圖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。 危機處處，陷阱重重。探險隊1842，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。我劉西良， 我張王， 我陳仁啟， 我李嘉雲。探險隊1842，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。 作為一個地理概念，城寨是一個沒有網管的地方。作為一個網台，城寨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平台。 好，翻嚟又繼續講下啲投資嘅嘢啦。咁就之前嗰次就提過啦，即係買賣就可升可跌啦。我哋讀唔曬嗰段免責聲明， 資產價格可升可跌。 咁究竟升得，我頭先講過升到犀利啦。咁跌嘅時候點樣咧？咁我哋有幅圖嘅。幅圖嗱，呢個叫做 Life X 嘅咧，就係一個葡萄酒嘅投資指數啦。咁呢個叫你見到係翻 Y 一百係咩嚟咧？咁佢揀咗100款酒，咁就將佢個價格就轉化成為一個指數。咁你見到啦，咁就呢個係應該2011年至到2017年嘅時候嘅。你睇下中間段時候，即係跌到阿媽都唔得 喎，300跌到落200。 系啦，今年好啲啦，今年即系上個月咧就升翻啲啦。咁裏邊嗰100係咩酒咧？咁就頭先提過啦，可能好多嘅即係波爾多酒啦。咁但係佢唔係一款酒嚟嘅，佢就算係即係譬如烏糖咁樣啦，佢都可能係有8-9個年份喺裏邊嘅個成分指數啊，指數成分。咁裏邊有好少量嘅 Burgundy 嘅酒啦。有2-3款嘅美國酒，可能係 Opus One 啊、Screaming Eagle 啦咁，咁亦都有啲意大利酒嘅 Sassicaia 1-2款咁樣啦。咁但絕大部分咧都係波爾多酒嚟嘅。 咁佢年年要轉咯， 佢係有個委員會自己去睇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那個成分裏面係點樣啦。咁亦都有啲甜酒啦，咁、okay, okay, okay. 我哋叫迪金啦、迪金 Degam。咁就你見到呢個情況啦。咁大家話喂好好賺啊！初初嘅時候，2000年嘅時候諗住筍得啩。多咗去實踐嘅時候， 結果飲咗幾多？ 咁應該你賺完先要蝕啫，係嘛？ 即係飲咗唔少 嗱。正如上一節啦，開始講啦，就話正呢個葡萄酒作為一個最 liquid 嘅asset 嘅話咧，就話就話飲咗佢啫。嗱咁啊，又講翻即係上一節我哋提及過嗰隻酒 Life A。因為咧就其實好早期都已經知道啦，點解會係Lafite 係要係其中一個投資嘅項目咧？因為如果你睇翻1855年嗰個 classification。第一位第一支酒、就是 Lafite， 咁所以就算你唔中意佢都好，佢一定係最得人識、最得人講嘅東西， 一件好嘅。 好啦，咁如果講翻我以前嘅經驗咧，就會係點樣啦？咁最開頭嗰陣時，咁當然啦，即係啱啱即係做嘢唔係話太耐啊，又唔會有好多錢係買好多支正酒啊 Lafite 嚟飲啦。咁啊由佢副牌可以飲起，我仲記得最開頭副牌咧嗰陣時咧就係好平嘅，咁而佢當時嘅副牌亦都做得唔係話太好，直至第一個年份佢攞到Parker有90分啦，係1998年。咁我當年咧我就買咗10箱，其實唔諗住飲佢10箱嘅，係諗住買啫。而我買嗰陣時係幾錢咧？我買嗰陣時都係200英磅一箱。咁嗰陣時都幾萬蚊作為投資㗎啦，好啦，跟住咧就一直 keep 住佢，因為我覺得支酒係幾好飲，跟住咧又覺得有啲咁嘅概念，一直 keep 住佢，大約 keep 咗可能係5-6年到，升到上去接近500磅，咁咧當你扣翻即係10%收費啊，咁就100%回報啦咁樣，好啦。跟住你點都估唔到，如果我再 hold 到佢，可能係呢個2007年啦， 當10年前 啦咁樣，咁啊可以去到成係近2000磅一箱，高峰期去到 200磅升到嚟2000。 如果你但係個時間好長嘅，都10幾年嘅， 10多年 啦。咁但係呢個可能會係太耐啦。咁最經典嘅投資係咩咧？其實咧，02年嘅Life A 啊，02年嘅 First Growth 咧。 咁樣咧，嗰啲咧都嗰陣時買咧係都係好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如果大家講講緊九一事件咧，係2001年，跟住2002年咧就帕卡咧就驚死啊，所以咧就冇去到法國去試酒。咁所以咧當年咧 驚恐襲啊嘛， 係啊， 但係咁冇咗個評分啦， 冇咗評分啦，咁點算？冇咗評分， 冇人識開價喎， 冇人識開價。咁所以嗰年係好平，我話你聽，嗰時係好平，嗰陣時係低過1000磅係一箱嘅酒，大約係最平第一個 first trend 係700多磅。第二個 trend 即係一般 customer 買得到嘅，好似我哋咁樣買得到嘅，都要900磅。係 啊， 當時英鎊唔係而家咁平嘅，當時英鎊係 加多4%啦，同而家好。 嗰陣時好平啦，但係嗰陣時因為冇評分，但係我記得好平咧，咁咧就 博得過。 所以點解我哋會有咁多酒咧去試啦？因為嗰陣時咧係唔係諗住係去炒嘅，係諗住去買啫。咁最後尾個結果，即係你可能係一箱酒，可能係1000磅咁樣，你可以升到上去，可能係8000-9000磅咁樣啦。咁又至於過萬嗰啲係誇張啲，但係最經典係咩咧？最經典咧係2008年。2008年發生咩事咧？2008年咧就金融海嘯發生。支酒樣咧 好多死況。 2008年咧就要係去到2009年尾。或者是2010年初才賣期貨的嘛，那那段時間還是金融海嘯的話呢就少了人去參與，那而那段時間其實所有的 first go 升了很多了，那時候我收到個開價一箱的2008年的 Lafite 便宜過3000磅，好像2800磅，那我對於我來說已經很貴了，但是呢個問題是已經是比之前4000-5000磅平了很多了喎，咁同埋2008年有八字啊嘛，逢八字都老禮啲噶嘛，可能買一箱，好啦，咁買一箱啦，一路咧係 hold 住佢，因為期貨，咁去到就嚟 release 啦，跟住咧Lafite 間廠咧就出咗個嘅 design， 喺2008年嗰個 design 咧上邊咧係有一個八字寫喺度。咁我睇落去 中文字八字 就知道點啦， 中文字八字、啊、 中文字嘅八字 即係點啦， 係啦，因為嗰個年代咧，就係喺2010年前後咧，就係啱啱國內對於葡萄酒係最火紅嘅時代。 哦， 好啦，咁我知道點嘅意思，知道可以揾到錢，但係咧知道另一個問題咧，就知道咧係有問題啦。我有一箱啊嘛，我就做一個好簡單嘅決定，我就將嗰箱嘅Lafite賣咗去換其他酒人。咁我買幾錢咧？我買翻嚟2800磅，我估翻出去咧係嗰個嘅價格係12500，未扣佣金啦，12500磅。 我當你扣20%， 即係由大約由30000-0元嘅投資，即係變咗10多萬咯。係 咯， 係啊，咁當然啦，買一箱其實冇乜特別嘅。我如果買100箱咁就唔同啦。 即係等我哋買股票買1000元咁啫嘛。 但係因為你買唔到啊嘛，因為你買唔到好多冇量啊嘛，咁所以係一個問題咯。咁但係之後而家個箱酒點樣咧？最壞嗰陣時候，那個 worst scenario 咧係早一年之前咧，嗰、那個嘅價格咧，一箱2008年嘅 Lafite 咧跌到落係8000磅以下。即係如果你高峰期可能係23000-24000 嘅話，高峰接貨嘅時候你就出事， 你會輸成係5-6成嘅都會。 賴曬嘢。 呢啲情況就係啲酒商就出事啦，好多酒商就係呢段時間咧。大手高價接貨之後咧，後尾嘅承接力冇咗，咁就出事啦，咁就係好多要執笠，或者係有時會賣咗其他客啲貨。嗰時好多傳聞就喺呢段時間出嚟啦，喺英國 咁似啲股票行， 由英國、大陸、香港嗰段時間係好多呢啲咁嘅信息嘅，係話呢間酒行唔掂，嗰間酒行唔掂，啲客冇咗啲貨，咁咧就個個擺貨喺佢哋即係嗰度咧都好驚嘅。就算是最老牌話即係英國嗰啲皇室御用嘅酒商都好啦，都傳過呢啲咁嘅信息出嚟。咁啊，個個人人自危，真係提貨咯。咁有啲人啊，真係發覺冇咗嘅，咁佢就要間公司要賠錢， 要嘔咯。 好 多銀行嘅銀行會執噶嘛， 有錢啦， 擠提酒商都會執噶，酒商都有嘅，係啊，同埋假嘢，而佢哋買埋期貨好多時咧，佢都有個問題嗱，點解佢哋酒商要做期貨咧？好簡單啫嘛，你錢啊俾曬我先， 收 跟住咧啲酒我將來先俾你。咁我喺有一個好長嘅操作時間，因為咧我唔需要話翻俾你聽，我幾時交咗俾你。咁樣就係我如果覺得我而家我係沽多咗嘅，譬如話我得10箱 allocation 嘅啫，咁我而家咧覺得個價位好正喎，咁樣我第時喺市場上邊買一定會平啲喎，於是乎咧我就搏一搏啦，跟住咧我就話俾你聽，我就本來得10箱，我應該買10箱，我就買夠20箱，咁買20箱嘅話，我爭咗10箱嘅話，咪將來慢慢補咯。 咁因為你冇話俾你聽係幾時俾到貨你啊嘛，你一同個客講一句話，喂嗰、那個嘅酒莊未俾到貨我喎，你拖住你先喎， 買唔到。 嗱，所以你有時會買嗰個嘅期貨咧，有啲嘅酒商咧，佢好遲好遲先俾酒你嘅。其實咧，可能其一個嘅因素嘅原因咧，就係根本佢冇貨。佢要等翻有冇平貨出街啦，佢先補翻俾你。 喺其他酒商度數翻翻。 照計佢唔使輸喎，咁樣佢居然可以咁打。 但唔係，佢可能會輸嘅，因為當一般正常情況之下啦嚇，咁呢個期貨價咧會係平過現貨價。但係個問題就係由你買期貨去到現貨咧，相差個年時間咧，可能係有成年或以上嘅嚇。咁佢咪賺咗你嗰個 flow 咯？即係其實金 賺咗 你 嗰條條啦。 你賺咗 flow 嘅話，我唔緊要啊。我譬如話買翻翻嚟嘅，如果我俾個 ten percent 買得到嘅話，我等於借咗你筆錢，我做生意啫嘛，我俾翻 ten percent 啫嘛。即係佢其實係嘅做法就係咁嘅 operation 咯。咁所以如果你係參與期貨投資啦，你要做好緊要一件事，就要你選擇你一個對手，你同邊個 merchant 買咧係好大嘅分別嘅。因為咧，即係有啲 merchant 咧，即係你而家睇落去似冇問題，但係一個 downturn 佢係周轉唔嚟嘅話咧，佢咧就可能會有問題啦。而特別係一啲係好遲交貨俾你，如果你係懷疑譬如參與過嘅，佢成日都好鬼死遲交貨俾你嘅，明明周街都有得賣㗎啦，你啲 friend 全部 飲曬， 已經係 買唔好飲添啦。 咁都交唔到俾你，咁嗰啲嘅 merchant 你小心啲咯。 因為你知道即係酒商你自己嘅實力好重要，原因就係你每年都要買啊。 喂，如果咁講， 你每年期貨你都要買喎。 佢呢啲酒商做嘅生意其實唔係 trading 嚟喎，係投機嚟喎。 有啲係咁做， 有啲會咁做啦。咁但係有啲又唔會嘅，有啲就係話我入幾多先賣幾多，我賣完就算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嘅 allocation 特別靚嗰啲酒，特別係可以拍賣嘅。咁佢根本就唔受冇客人嘅話，佢就唔會將啲名或者將啲酒擺上去網 上。 咁你一定要變成係一個叫咩？變成一個特別嘅 customer 咯，即係一個特別嘅專戶嘅 private client。咁咧 private account 跟住佢有啲貨嘅話，就先俾咗你先。你哋做咗生意夠大嘅話，先俾你先。咁所以有陣時都幾難嘅。譬如如果係葡萄酒投資嘅話咧，你要同佢熟嘅話，佢要眷顧你嘅，你又買一定嘅額，你唔買一定 額，即係唔攞翻一兩盒 嘅話咧，你就會另一個問題咯。咁但係咧個分別就係話，如果你當係一個 hobby 嘅，當係一個興趣嘅話，咁你係咪話要好多錢咧咁樣？即係如果你係累計好多年咁樣累計嘅話咧，就可能會好多錢。但係你攤翻文嘅話咧，我諗咧未必會貴得過你玩車喎。啊、你買部電車，買部 Tesla 咁都成啊！即係嗰陣時都五六十萬起碼，你而家就百幾萬啦，係嘛？即係你如果你同一件嘅情況，如果你玩歪嘅，咁都係風險迷人嘅啫，係嘛？咁你都可以好耐嘅。咁攤翻文出嚟，其實可能個價錢差唔多嘅啫。 嗯， 總之你就唔好自己買咗之後擺屋企儲啦。 啊，係咯，其實呢個投資酒都有排講嘅，即係譬如佢。即係去邊度入誒嗰啲咩搶啲酒啲買啊等等嗰啲好刁轉嘅知識 都有好多嘅學問嘅，但係其實酒嘅最特別之處咧，其實係因為而家講緊係一啲法國嘅酒，佢哋好講個 tradition 嘅。咁如果你了解嗰個嘅酒莊，佢嗰個歷史同埋佢酒嘅特點點諗咧，其實有好多故仔。其實最引人入勝咧，就唔係淨係嗰個酒本身嗰個味道，其實咧佢就係話。所有嘅產品都係㗎啦，你想買得好價嘅話，一定會係有故仔。咁而喺一啲歷史悠久嘅酒莊入面咧，一定有好多故仔。咁一路去 consume 嗰個嘅產品，一路係諗翻個故仔啊，同人吹下水嘅話咧，咁個樂趣就喺呢一度咯。如果你淨係話好唔好味嘅話咧，係冇用㗎嚇。即係譬如話我攞個李賓納就咁溝咗出嚟，又覺得好好味嘅，但係你唔會覺得呢一樣嘢同朋友一齊分享嗰陣時候，同人飲李賓納㗎嘛？ 加埋投資翻，每次投資都中就最好啦。你頭先講到好似好厲害咁，你有冇輸過㗎？ 輸過係輸過啦。咁通常輸咧就係你有冇時間去坐嘅啫，即係如果你有時間去坐嘅， 即係可以守嘅， 都可以守嘅。如果你話係差嘅話咧，係有嘅嚇。咁同埋咧，仲有一點，因為最壞嘅情況咧，頭先講我自己飲翻啊嘛。咁我試過，真係又唔係波爾多嘅，咁係啲 Burgundy 嘅。咁你開頭飲嗰陣時咧，你會覺得好好飲啊，好特別。特別係咧，你要記住一點就係話，如果你係對於某一個嘅酒嘅區域，你係新嘅。初頭飲入去咧，就會係好熱衷嘅，係威係細嘅。但係當你飲咗好多好多好多次之後咧，你再聞翻咧，你可能未必太喜歡嘅喎。 我見很多的例子最常見就是說我喝一些舊世界，但我不想喝一些那麼貴，又不想喝一些那麼多人識的，於是乎我專攻一些東西是沒有人識的，例如西班牙酒， 德國酒， 或者是德國酒會少一點，通常都是意大利酒的多的、 okay. 但是呢意大利酒的問題在哪裡呢，就是它整體上來講配合回去當地食物嘛，而意大利很多時候是吃番茄啊那類型的東西就偏酸的，所以意大利酒同埋佢種嗰啲提子咧，即係本主流提子咧，佢個 wine making 咧都係做得比較上 freshness 會高啲，酸度會高啲。咁你如果係好酸嘅話咧，你睇下咩嘅地方去飲啊嘛。 嗯、 你喺意大利凍凍地嘅地方嘅話，咁你飲嘅話就冇咁酸啦，即係等於飲凍檸茶加糖一樣啫。但係飲熱檸茶冇糖嘅話就好大件事噶啦嘛，同樣道理啫嘛。咁佢哋開頭就話：哇，好多啲靚牌子啊，去揀啊，話好多款啊，好 interesting 嘅。但是咧，當佢嗰個 seller 佢嗰個酒櫃入邊擺滿曬呢啲酒，佢飲下飲幾年之後咧，發覺啊，原來好好玩，識曬之後咧，誒又好似唔係真咁好飲喎。如果你問翻人哋，佢再飲嗰陣時咧，佢就會有啲猶豫啦。最大嘅問題邊度咧？最大問題，如果你成班酒友一齊飲，大家人人拎支酒出嚟，人人都拎啲波爾多啊，拎翻啲勃艮第啊出嚟飲，你拎支意大利酒出嚟咧。好多時嘅結果俾人噓，點解咧？因為佢哋唔係佢哋嗰個嘅favorite 啊嘛。咁如果你買一啲類似啲咁嘅投資嘅話咧，咁你又可能會係嗰個受眾少啲嘅話咧，個價冇咁正咯。嚇、啊！咁我試過買咗啲真係 Burgundy， 咁我覺得好好飲嘅。咁但係咧就，但係問題係口味變咗。譬如話你 Burgundy 入邊有分好多唔同嘅產區噶嘛。咁你開頭覺得最容易買得到嘅可能係 Jewish Botan 啊嗰類型嘅，佢係好飲噶，都好 fruity 噶，好 strong 噶。但係個問題就喺邊度咧？問題係你啱啱初學嗰陣時咧，你係唔係好明白嗰個 purity 嘅問題，即係嗰個嘅純正。即係好pure 嗰種感覺。如果你係喺 Burgundy 咧，好多嘅田咧都唔係好 pure 嘅。 啊，呢啲邋遢咗，呢啲 你自己係 pure 堅貴啦，堅 超貴嘅酒啦。咁係 West Romania 啊，咁當然係會正好多啦。咁嗰陣時我買一部分，我覺得啊呢支係正。但係咧，當你時間去遞延，當嗰個嘅時間遞延咗之後咧，見到啲酒價嘅變動咧，你會發覺其實個市場咧係有效率嘅。永遠冇睇錯人嘅，你喺個網上邊見得到最多買得到嘅酒嘅區就係 Jewish Botan， 跟住咧就可能 Losing George 嘅。點解咧？就因為佢嗰個嘅田係冇咁 purity 冇咁高啊嘛，佢係好飲嘅喎，如果單獨獨係好飲嘅喎，但咧你轉讓嘅話咧就會難啲啦。最難揾得到係咩酒呢？最難揾得到，你見得到 generic 講嗰個大嘅 area 咧係 Rose Romani 係最難揾嘅。第二咧就係 Chambord Moscini， 譬如我哋而家響台面嗰支咧 ，Watch for Many 咧，咁飲落去嚇、啊，可能阿楊師傅你都飲落去，覺得都叫 OK 啦，係嘛？即係唔會太差嘅。 係啊，相當之 fresh， 個點講啊，好新鮮啊， 好新鮮啊，同埋都係好乾淨啊。咁嗰陣時我就試過買一啲即係好大嘅牌子，一啲嘅 Jewish Chambord 啊，即係係直情係 Grand Cru 啊 ，Chambord 啊 ，Chambord Cost Beast 啊嗰類。咁但係發覺 唔啱口味， 唔啱我口味啦，即係飲一下就唔係咁啱口味啦。咁一支半支冇問題嘅，但係如果你嗰個嘅投資坐住一兩箱嘅話咧，你就有啲頭痕嘅，其實就真係咁樣後尾一段時間我要換酒啦。因為我都而家寫緊本書係講 Burgundy 啊嘛，咁咧就話啊呢啲嗰陣時覺得好好飲，後屘咧都要諗住換嘅話，咁啊將部分酒 換曬呢啲係咯， 換咗佢咯， 換曬呢支 咯。哦，呢支而家都係萬幾兩萬蚊嘅咯，呢支 Bichon。 而家換唔到好多支。 呢啲嗰陣時開頭飲嗰陣時，當香港啊、大陸啊都唔係話咁多人飲 Burgundy 咧，呢支酒嗰陣時都已經貴嘅啦，但係就唔係話貴到係 afford 唔起咯，都係幾千蚊買得到咯。但係你而家冇呢一個嘅即係五位數字以上嘅話咧，都係困難咯。咁呢啲已經係呢啲酒已經係冇買好多年嘅啦。啲只有可以睇翻啲相啊，可以回味一下。 往事只能回味。 有啲人請飲咯， 有人請飲， 啲收藏家請飲 都occasion 都會有嘅，但係就有問題咯。咁頭先講，頭先話啲問我有冇輸啊，梗係有啦。即係譬如話輸就唔會輸好多嘅，咁但係咧你會輸手續費啊，或者係輸個匯率咯。我就話俾你聽，以前我買啲酒個匯率英鎊係講緊係可能係有14蚊，係一段好長時間有12.幾。咁而家得翻9.幾嘅，咁你輸嗰個嘅匯率啦，咁所以你葡萄酒投資嘅另外一個考慮點咧，就是、因為你買嗰啲係用外幣結算 的產品嚟噶嘛，輸匯價嘅會。咁所以 用 Euro 啊，定係 如果 英國 英國就用英鎊，用磅嗰邊。你用歐洲咧就用 Euro， 兩邊都有，我兩邊都有 matching， 即係兩邊都做過。 就英國嘅系統應該好啲係嘛？ 嗱，咁要講下嗰個問題啦。如果你意思走最後尾要 deliver 翻嚟嘅話咧，我就話俾你聽，英國係有效率過法國係好多。我如果你諗住話，如果我買法國酒，應該係喺法國買係最好啦。sorry， 原來唔係啦。我就話俾你聽，嗰種激氣嘅方法咧，係激到你死嘅。你唔好期望去亞洲區嗰啲人嘅做嘢嘅處事方式。你可能咧就話支酒，你明明俾曬所有錢㗎啦，買咗之後，跟住你叫佢 shipping 翻過嚟香港，咁佢可能係由你開始俾個 instruction 叫佢做，翻翻你 ship 埋翻嚟咧。入面咧，你要經過反反覆覆嘅電郵好多次嚇、啊，即係你明明俾 instruction 叫佢做嘅話咧，跟住隔一段時間你再催佢咧，就會再問翻你之前問過你嘅問題嚇，跟住咧就攞嚟搞個係好麻煩。跟住第二個問題就係、是、會執錯嘢嘅，即係譬如話 執咗啲好嘢落嚟都冇所謂啦， 執咗好嘢冇所謂啦，即係但係佢執錯嘢俾你喎，咁佢執錯嘢佢又唔會係呃你嘅，咁你最 多退翻俾佢， 但係咧佢又要搞一大輪咯。嗱，英國咧佢傳統咧係嗰個 logistic 咧係好好多嘅， 嗯， 即係佢都會有冇錯啦，都會試過有錯，但係咧係好快脆。佢最重要一樣嘢係言之有信，佢 promise 咗你嘅話咧，一般情況之下咧佢就做得到嘅。如果做不到的話咧，佢會 say sorry 嘅，會有翻啲 compensation 啊，有翻啲賠償嘅。但係咧，如果你係法國嘅 merchant 咧，咁啊係全部都係隨心嘅，真係好隨心。 係啊，大英帝國我幾百年都唔係原因嘅。 個期貨市場最大部分就係喺佢嗰度嘛，即係喺英國。咁你本身個物流到清關嘅程序，佢哋好清楚嘅已經係。有直情係即係有曬規矩，每間公司幾時要出貨咁，好清楚。基本上你譬如你喺你而家落個指示俾佢，佢可能如果你係飛機啊， 嗯， 飛機可能個零禮拜，佢已經出到貨俾你嘅， 嗯。 船會落少少啦，咁但係船佢都唔會呃你嘅，佢都會用翻啲即係恆温嘅倉俾你嘅。咁呢度都會易啲，同埋一來就你上網易搞，就首先必然提過啦。而家好多都係喺網上面做艇仔噶嘛， 係啊， 大判又好，二判又好，三四判都好啦。他們在網上基本上就做了所有程序，還有英文嘛，你搞得定，我在法國試過買，我在比利時試過買，我煩到你暈啊，真 的很煩的即你可能見到價錢會便宜過英國一點，但是呢你的 logistic 是 很麻煩，還有你的聯絡是很麻煩的， 就是市場 你本來 email 搞定的即現在最後 email 的，你最後你要打電話過去， 是啊， 跟住你發覺 大陸並不講英文的， 是啊，其實他很多人都懂的， 就是扮不識， 我不知道是不是扮，但後來好像溝通不到，最後又去 email， 然後又 回去又再打電話上去，來回很多次你才搞定。可能我們不是大客， 是啊， 或者你本身有些即是香港的酒商或者是英國酒商本身跟他們有很大 的生意來往，你就會知道個門路咯。 哇，這個經驗挺有趣的，這些都是機會來 的，這個，三客來的嘛，我們 這個不同地方人做生意的方法是很不同的，但 是如果你是直接跟歐洲是去deal的話呢，即是除非你真的很大客，如果你不是做開進出口的生意的話呢，其實都是很煩。你現在好少少，因為現在香港沒有酒稅，你是入口的，你又不需要说什么很特别的话要证明啊那些东西。 攞牌啊。 而之前如果有酒税的话呢，你要回来你要清关呢，其实都是一个几头痛的问题来的。所以如果你说做一个葡萄酒的投资，就想着去便宜的地方是去买的话呢，你所謂的便宜呢，其實你沒有考慮到交易成本， 即是市場很有效率， 啊，市場其實 是相對來說是很有效率，但當然你說今時今日那個市場的結構啊，還有早十幾二十年前的時候就已經是變了很多了，現在已經是制度化很多， 嗯， 你如果真的要參與的葡萄酒是去投資的話呢，那都是相對容易，不過呢就得奉一句啦，咁啊，價格可升可跌嘅嚇。咁，啊，雖然咧，就你話 跌咪飲咗佢咯， 跌就飲咗佢啦。咁但係個問題係咧，嗰，那個回報咧未必係好似你想咧，即係話係即係咁高回報嘅，嗯。其實個情況咧同你買股票一樣啊。你睇股票，譬如香港股票，我有1500或者1600隻嘅股份。 咁啊，好多啲藍籌股啊，大部分嗰啲咧，其實都係平穩嘅啫，即係增長都係好慢啊，可能係3%嘅啫。但係咧，突然之間有一隻嘅即係蚊型股啊、炒股啊咁樣，可能係即日已經升咗過一倍啊。 嗰啲買唔到㗎，我哋 就係咯， 人哋喺度 就係你個， 人哋控住個 order book 買唔到㗎， 所以就你買唔到咯。同樣道理，有啲嘅好好靚嘅酒嚇，你覺得係有投資價值嘅，你係買唔到嘅，因為已經 corner 曬啲貨㗎啦。當你買到，一定要俾一個好高嘅日價。當你俾咗好高日價之後，再去持有， 再搏， 再搏你再賺嗰個升幅咧，就唔係你開頭 release 出嚟嗰個價 啦，難啲啦， 係啊， 而家就難啲啦。不過咧，最後啦，好似仲有十分鐘時間嘅，咁我哋要講時間啦，我哋講時間啦，但係講時間咧，今日係介紹咧一支炒酒都冇噶， 冇炒， 但係唔代表佢唔好飲，乜嘢都唔好飲，唔代表啦。嗱，今日呢兩支酒都係阿 Billy 帶嚟嘅，咁呢支頭先提過啦，係一支 Burgundy 酒啦，我唔多講啦，由翻我自己拎翻屋企飲嗰支。咁佢又想介紹呢支嘅，其實呢支香檳咧叫做Charles Hex 嚇。咁呢個都係歷史悠久莊啊，都呢閒閒地都200年嘅嘢嚟嘅，啲酒莊啊，百幾二百年。咁就不如我留翻啲時間啦，等阿 Billy 介紹下，因為我哋對呢啲酒莊其實呢啲都好易買嘅，呢啲係 係好易買嘅。即係如果你話介紹嘅，咁當然介紹啲大家可能買得到或者容易買嘅酒啦。咁其實咧香檳咧都幾特別嘅，因為香檳好多時候都係做呢一個慶祝啊 celebration 啊會開嘅。咁呢只係一支普通嘅 MV 嘅啫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睇翻即係譬如話香檳咧。那個特點咧，好多時咧都係用翻一啲即係 Burgundy 嚇，即係用得最多嘅提子，譬如 Chardonnay 係為主。跟住咧，第二個咧就係用 Pinot Noir 嚇，咁可能仲有其他嘅，可能 Pinot Meunier 啊嗰啲嘅 blend 埋落去啦。咁但係咧，佢嘅特點之處咧就係話你好多時咧你都會係睇年份嘅嚇。嗱，雖然呢支係一支 non-vintage 咧就即係話冇年份嘅酒，咁但係咧呢支Charles Hex 嘅特點咧係近年咧去 release 出嚟咧，其實咧係有行內佢都會知道係咩嘅主要嘅年份嘅葡提子擺落去嘅。 OK， 呢支酒買翻翻嚟咧都係一個英國嘅 Merchant 買翻翻嚟。佢上面個 description 啦，佢呢個係2008年嘅 base wine。通常咧佢 non-vintage 係點做法咧？佢就有一啲舊嘅酒。跟住咧就當年生產嗰啲嘅提子，咁當然差啲嗰啲啦。跟住咧就將佢變成一個嘅 base wine 咧，就同其他啲舊酒去溝去 blend 落去，變成一個 non vintage 嘅。咁而呢啲酒咧，主要嗰個嘅成分咧，佢講係2008年嘅，咁啊記得到佢意思係2009年入 Cellar 噶嘛，咁咪啱咯。2008年嘅酒，佢摘咗之後釀好啦 ，fermented 好咗之後咧，跟住咧係擺落去 aging 啦，咪2009年咯。咁呢啲酒嘅特點係2008年咧，係過去嘅10年入邊咧，即係可能係其中一個主要嘅香檳靚嘅年份。而對上嘅兩個香檳靚年份咧，一個咧係2002年，2002年再對上咧就要1996年噶啦。係啊，咁你差唔多要6年啊至8年咧，就先至有一個靚年份啦。咁而點解我介紹支香檳咧？咁第一，你香檳男士、女士都會喜歡嘅。咁啊，尤其是香港咁鬼死熱嘅，你夏天嘅都雪凍咗佢，就會方便啲啦。 即係唔好飲咁多汽水啊，飲多啲香檳。 係啦，咁你而家好多而家出面酒店自助餐啊，即係 Sunday brunch 啊，冚唪唥啊，都會係 free flow 飲香檳噶嘛。咁同埋香檳咧係可以， 我試過飲醉咗啦。 配咩咧？就可以配好多嘅食品都得嘅。你話除咗話喂食海鮮之外，其實香檳最適合配嘅就反而係茶樓嘅點心，特別係蝦餃燒賣。是啊，你唔相信嘅話，你就攞支香檳。 我聽日去飲茶， 酒樓嗰度攞埋香檳杯啊，去可以配下。 我聽日去飲茶。 特別係配嘅。咁而因為佢係靚嘅年份嘅 base wine 嘛，2008年先講係一個好靚嘅年份嘛，所以咧其實嗰啲嘅葡萄嘅質素咧，好貴嘅甜同埋好平嘅甜咧，都係好嘅。咁就做得出嚟嘅平靚正啦。咁同埋最重要一點係依一兩年啊，特別係近年啊，香檳個價格咧。是簡直是對於買香檳的人來說是一個災難， 我都聽說過 悲劇， 是悲劇的，很大鑊。 我有接觸香檳 non vintage， 我從來沒見過零售價大牌子的香檳是賣便宜過300元港幣，大牌子的，最近期我收到的 offer 很多大牌子的香檳都是200多元，我最便宜的最近買一支香檳 Pippa Hussey， 我是買個 offer 是190多元， 咁平， 仲送咗兩隻香檳杯喎。 做呢款 送杯計平啲得唔得咁樣？ 冇嘅，佢送錯咗杯俾我。 呢款Charles Hexen， 而家你街買你零售可能會貴少少啦，300蚊左右。如果你喺網店買嘅話咧，可能係240幾蚊左右嘅嘢啦。咁但係點解即係呢支會咁高質素，不如推介？其中原因就係佢用好多嘅 reserve wine， 即係喺法例裏面咧。一支嘅 NV 嘅香檳咧，一般就唔多過 40% 嘅 reserve wine， 即係以往儲翻嚟嗰啲舊酒，好深色啊，好濃郁啊，舊酒 age 咗，咁呢支就用足 40%。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佢可以當佢哋半支係老酒嚟嘅，已經係。咁佢再加翻啲，即係如果頭先講係2008年嘅話，再加翻啲比較 fresh 嘅酒，咁佢成支酒啦，你飲落去啦。個層次感好足噶，呢酒係好濃嘅酒嚟嘅，你冇見到咁清晰好似。 我就係覺得佢即係一 好濃啊， 聞個 nose 同埋入口嗰下個味道係。 而呢支 MV 我哋嘅，如果我哋相迷信分數嘅話咧，咁差唔多每一個 batch 出咗冇任何人評都超過90分嘅。 都係高分嘢嘅。 我唔係太過識好多啫，即係我好難飲，雖然。我覺得係好似一支 Dom。 Dom 就真係。當佢反而就新出嘅，其實係 新出咗，唔係佢咁容易飲咯。飲呢個好飲嘅係唔容易飲。 我上次飲嘅 Dom 都已經幾舊㗎啦， 係嘛？ 嚇，唔係近來我反而冇飲。 係啊，咁所以點解會介紹俾呢一個觀眾咧？就因為呢支係容易買得到嘅，咁同埋係 value for money， 係要 咗 一個 好飲嘅，係好飲嘅。即係如果你係擺落去你個雪櫃啊，你個雪櫃係冇問題嘅話咧，你擺翻三幾年咧之後咧 age 下去咧，會仲更加好飲添。 係啊，會有第二個變化，咁佢可能會多一啲 買一箱翻 多啲 toasty 嘅味道。 而家都好 toasty 嘅，係啦，而家係。 係啊，因為如果你講香檳嘅話，你同一支如果譬如就假設冇曬氣嘅，如果佢係 Chardonnay 為主嘅話，同一支Burgundy 白酒咧係差唔多嘅，其實。 Pinot Gris 啊， 香檳嘅故事仲有好多，我哋下次再有機會嘅時候再講多啲香檳嘅故仔啦。譬如我上次有提過沉船嘅故仔啦，喺個Sella嘅背後裏邊又掘翻出二次大戰嘅時候收埋嘅 Hitler收埋嗰啲 香檳啦。咁啊，下次再講。好，今集完結，多謝 Billy， 多謝 Billy。 唔係。 城寨龍蛇混雜，聲音多元，每個人都係主角。城寨龙蛇混杂，声音多元，每个人都是主角。